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歌剧《长征》它的序曲。那从6月28号到7月3号呢，国家大剧院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迎来第四轮的演出。这轮演出将由著名的指挥家张贤执棒，阎维文、王宏伟还有王喆等国内实力派的歌唱家将回归长征舞台，向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献礼。在2016年的7月1号，国家大剧院历时4年打造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首演问世。但当时呢，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也是为首都的观众献上了一场展现长征岁月、弘扬长征精神的歌剧精品。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四轮的演出当中看过这部歌剧，那这一次又再一次上演，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在剧中一些著名的唱段。这是在《长征》这部歌剧当中的主题曲《三月桃花心中开》。在这部剧当中的音乐呢，还有所有的创作，也真的是集结了作曲家印青、编剧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众多国内一线的艺术家，以气势恢宏又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剧中的音乐，让这种具有史诗感和当代审美的舞台制作忠实再现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漫漫征途的光辉历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歌唱家们他们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比如彭政委、平伢子、洪大夫还有万霞等等形象饱满、革命意志坚定的剧中人物。所以在剧中很多段落我们也记住了，通过这些人物我们记住了这些优秀的音乐。 战士们啊，雄师半路后的战士啊，你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你们的呐喊义勇的捍卫了理想。弹雨沙凭着热血击退了死亡，坚持啊坚持啊， 在歌剧长征的舞台上有战火和硝烟，还有一些战争场面，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完成长征，所以就有了这段彭政委和洪大夫的对唱。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是爱人之间的离别。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第四轮将会上演的歌剧《长征》的一些选段。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来聆听剧中美妙感人的音乐。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他也大方地给自己的新片打出了十分的高分。当晚在古典中国乐曲的旋律当中，也揭开了三张水墨风格影的新款海报，同时现场还曝光了九张人物剧照，至此影片的角色全都亮相。前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18电影频道之夜闪亮登场，电影频道推出40年40部年度影片，并将在电影频道的黄金时段进行主题展播，包括《归心似箭》《红高粱》《红海行动》等影片。精选的40年40部优秀国产影片将于9月到12月在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由国家宝藏导演乔·德特杜巴执导，杰森·斯坦森、李冰冰等共同出演的动作科幻冒险大片《巨齿鲨》将于8月10号全球同步上映。李冰冰在片中饰演科学家张苏音，文戏要面对导演1天3改的英文台词，武戏要完成深海潜水。这一次以女主角的身份与好莱坞亲密接触，也让李冰冰吃足了苦头，但完成的同时，她也前所未有的收获到很多东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桃花心中开，像这样的段落一出现，很多朋友能瞬间回到自己可能曾经已经看过的歌剧《长征》的段落当中。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6月28号到7月3号再次上演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这也是在大剧院它的第4轮的演出。这次演出呢，将由著名的指挥家张贤执棒，阎维文、王宏伟、王哲等国内实力派的歌唱家回归长征舞台，向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献礼。那下半时段我们依然要来聆听的也是剧中很多著名的音乐，比如说王宏伟曾经在剧中他饰演的平牙子演唱的《我舍不得离开红军》，这是平牙子在牺牲前的演唱，感人肺腑。现在我们就再来听一下。 Oh, 我叫对了。你们艰难的前行，你们坚韧的前行，将会 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是在现场演出当中的一些段落啊，比如说《奔袭之歌》《不败的精神》啊，好多段。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的片段。在6月28号到7月3号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的第四轮演出。刚才也特别介绍，在这次的演出当中，著名的指挥家张贤将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为观众带来剧中风格鲜明、色彩浓郁的管弦乐和合唱段落。由歌唱家阎维文、王宏伟还有王哲领衔的民族组歌唱阵容将率先亮相，从首次出演 歌剧到第五次登台长征，拥有40余年军龄和歌唱生涯的歌唱家阎维文对彭政委这一角色的塑造可谓是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唱家王冲、刘松虎和唱团员梁宇峰领衔的美声组阵容也将在6月29日登台。前三轮的演出当中呢，山西省吕梁市民间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在湘江、泸定桥等场景当中惊心动魄、力量十足的舞蹈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本轮演出当中，他们豪迈的舞姿也将再度出现在歌剧《长征》的舞台上。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首演于2016年的7月1日，是国家大剧院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所违约创作的原创歌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8年以来推出的第50部歌剧，是继《西施》《赵氏孤儿》《冰山上来客》《方志敏》等民族经典题材之后推出的第11部中国原创歌剧。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著名段落，比如《三月桃花心中开》，比如《寒夜中》，另外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终将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来听一下。很多我们的录音都是来自于现场录制的版本。